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十一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 152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夜更深，任街灯灼灼地点吻。

童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沈燕带来的踏浪，来自197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这个标题曲啊。对于年轻的一些小朋友来说，这首歌曲可能会有的甚至比自己的年纪还要大，但是老歌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可以穿越这个年龄的跨度，穿越时空，让你感觉有着不一样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岳云鹏的歌曲啊，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可以说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关他和父亲的一段回忆了。 那年春天，我疯狂地跑到麦田，我说爸爸，明天我就要满13，我想吃一碗电视里的方便面，你只需要假装擦汗，擦了擦眼。那年正月，我卷着被子离开家，你说出门该省的省，花的花。村长家去年装了个电话，有急事就打，没急事就写信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如果 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儿女长得像我又像你。 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这是来自岳云鹏的一首歌曲，也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这个单曲啊。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当然你就能够想到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多想不顾的一切的去看你。这首歌曲其实是岳云鹏在反复的品味许飞的那首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也是他藏在心底就是对父亲想说的无数次的话。那这一段呢，可以说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关他和父亲的一段回忆了。那么是由许飞来谱曲并且单纲制作，董玉芳作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穿着大褂的岳云鹏给了我们很多的笑声，而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却能够听到他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内心的那份痛。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靖慧，这是他在2006年《浪费时间是快乐》的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 三条街，接下来的就交给老天，坐在你的身边，迷路也无所谓。秘密如果说完了，随便找一点事情抱怨，就算废话连篇，没人会说那里不对。浪费时间是快乐的，就把灯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嘟吧嘞嘛嘞吧嘟吧嘞，嘟吧啦滴呀，嘟吧嘞嘛嘞吧嘟吧啦滴。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有缘才聚首，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悲喜共尝过。春去秋来不可留，他日梦温柔，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牵着我的手。能不能再回到一开始，和你相识那一刻，能不能再轻轻一起唱我们爱的歌。就还是要远游，泪眼相对流，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伴我共度过。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吴宗宪1996年我会想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很深情的歌曲啊，叫做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这首歌曲其实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比方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爱人之间、亲人之间，一路的相伴。人生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想想，说它很简单还真的是，因为它就是不断的相遇、不断的同行、不断的陪伴，然后有一天可能会有告别。但是它

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满身是汗，脱了又穿，你常笑我脏。男人难免啊，那种稀松平常的 怎么样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对不起谢谢。陈奕迅的歌曲啊，总是百听不厌啊，对不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啊，就是很耐听。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首粤语歌曲，这是她早在1984年《少女杂志》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逝去的诺言》。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去飞。